嘅咧，同大家讲，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要开始系马可福音，系一部新嘅书吓。马可福音系福音书入边第二部嘅福音书。其实耶稣基督自己系冇写自传，耶稣基督自己亦都系冇写任何嘅福音书，福音书都系门徒一啲使徒所写。但我哋知道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同埋系约翰，有好多系圣经嘅学者，佢哋认为马可福音系最早嘅一部书。但系根据系圣经嘅传统 ，I mean 呢个系教会嘅传统，马太先至系第一部书。马太福音成书系大概系喺度主后50年，亦即系话喺耶稣基督系升天之后20年之内已经系面世。路加福音是主后60年写成，是出书。在这里马可就是路加和马太中间的时候是出来，大概是50几年代至到是60年代到。而约翰福音就是80至90年先至是面世。好多时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当是马可是路加和是约翰写他们的福音书的时候，其实马太福音已经是流传民间。而当是路加和约翰写他们的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已经是面世。所以当福音书和福音书当中有些少是差别的时候，不是说无心之失，因为他已经见到人家是怎样写，而是有心是安排。在这里马可福音里面也有是刻意安排的经文，我们等一会会跟大家分享。当然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福音出来之后，也都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所谓福音书也都面世，有彼得福音，也都有是多马福音。但是很可惜，这些福音书都不是真真正正是由使徒所写，这些是由诺底斯派的人写。什么叫做诺底斯派？ Gnostic。 Gnostic 的意思就是解释知识、智慧的意思。在这里早期的教会是有这些错误的教导，是说肉体和物质都是不好的，只有是灵和是知识才是好。每个人都有同神而来的知识的，照他们所说，但是这些知识未必是一定是出于圣经。所以你说你有从神而来的知识，我又说我有从神而来的知识，大家可能说的是完全相反，但是没人知道哪个对，因为大家都说是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离开了圣经那件事，问题就很大。这些绝对是早期教会的异端，不是真真正正的教导，所以这些所谓的福音书不应该被列入为正体正统。而在这里约翰福音一书，约翰已经知道有这些教导，而在这里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的教导有很多其实是针对这些诺斯底派的人。马可福音是四部福音书是最短的一部，只有16章的经文。我们知道马太是有28章，大使命就是在这里第28章，路加是24，约翰是21。马太这一部福音是写给犹太人，他是要是描述耶稣基督是王。我们看到这个是清楚地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是出现，一开始他就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王的后裔，有一个家谱。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对我们是未必是那么重要，耶稣基督是不是大卫王的后裔，但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而我们也看到在这里马可福音和在这里路加福音是讲神的国，但是在这里马可福音里面是讲神，是讲这个叫做是天国。为什么用天国？因为一个天国是有国家里面是有一个王，有一次是指 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在这第二章是讲到是有东方的博士，刚刚先唱完那么多圣诗，讲到是东方的博士是来到朝拜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朝拜他？因为他就是王。而马太是引用了是旧约，说在伯利恒必有一位君王将会出现。跟着我们见到希律王听见耶稣基督出世就要怎样？要杀他。经文又再次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希律是犹太人的王，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一国不能有两王，所以希律王就要下令将全部在伯利恒的小哥都要杀死。而当耶稣基督是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马太再次引用是旧约的经文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很清楚，路加福音又不同，路加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人子这个字在这福音里面出现了25次那么多。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神，一开始是怎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出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一开始就讲明白。而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神迹，在这里约翰福音我也讲过为什么我选耶稣基督的神迹，因为约翰福音是说耶稣基督是神，他的神迹是要来是证明他就是神。马可福音是怎样？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写给罗马人形容耶稣基督是仆人。所以我今次这个是马可福音的系列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做逆主逆仆。这一位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但是他亦都是以仆人的身份在这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另外有一样东西以前跟大家都讲过，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讲到启示录和在这里以西结书，在这神的宝座面前都有一种一个天使叫做什么？一种天使叫做四活物。四活物是有四面的头，有四个头，即是一个头四面，但是呢一面是什么？是神的面。在这圣经里面，神是代表鹰，是代表神，所以第一个面是鹰的面，是代表神。在圣经里面说有鹰的翅膀是来到是打救我们，是代表神的打救。第二个面是什么？是狮子，狮子是王，就是代表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王。第三个面是什么？是人的面，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讲人子，耶稣基督是人。第四个面是什么？第四个面是牛面，是驴仆，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讲。所以很有趣，圣经里面就算四活物你都会见得到，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讲四福音似乎是有点关系。四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听哪个是作者，他们自己是没有讲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讲？因为他们知道真真正正的主角是哪个？真真正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们都是将荣耀给耶稣基督，而不讲出作者是哪个。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作者？在这早期的教会那些教父我们他们知道的，因为那段时那些作者还未死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自己没有说自己是作者，但在这九章九节就讲出了自己是被耶稣基督召去做门徒的事件。马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知道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路加呢？路加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的，路加是保罗的私人医生，路加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自己的调查，以致他是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事迹。路加亦都冇将自己系摆到路加福音入边。嗱，约翰又唔同， 約翰冇話自己係作者，但係佢喺度約翰福音入邊成日叫自己做咩啊？係耶穌基督所愛嘅門徒啊！佢覺得係佢呢個人係非常之係可愛。嗱，馬可呢個人頭先講過係寫俾羅馬人嘅佢嗰部福音書，所以佢嘅用嘅名都係羅馬嘅名字，叫做 Mark。Mark 係短字嚟嘅，全名係叫做 Marcus。佢嘅長名叫做約翰馬可。嗱，呢個同我哋喺香港人過嚟美國，香港人係好相似。香港人以前係英國嘅殖民地，每個人好多人出世都點啊，有個英文嘅名字，係嘛？馬可亦都係一樣，本來嘅名字係叫做約翰，但係因為係羅馬帝國，所以佢出世嗰陣時有個羅馬嘅名字係叫做馬可。馬可，約翰馬可第一次出現喺聖經嘅，係《使徒行傳》嘅第十二章。嗱，我哋不妨又講講《使徒行傳》第十二章係好有趣。《使徒行傳》係好有趣。《使徒行傳》頭嗰一半係可以分，係可以話係彼得嘅一個事工，而後一半係保羅嘅事工。所以一至到十二章係講彼得，而十三至到廿八章係講保羅，而一至到係十三章。是講到是傳福音是給猶大各地撒瑪利亞，而十三章至到二十八章是講傳福音是到是世界各地是給外邦人。記不記得保羅是什麼的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這個和在使徒行傳一章八節所講的就是反映出使徒行傳一章八節講什麼？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耶路撒冷、猶大各地、撒瑪利亞，這個是彼得所做的，到地極傳啲係福音去地極，這個是保羅。剛才是講到第一次出現馬可喺度《使徒行傳》第十二章，十二章係彼得嘅佢嘅事工嘅末期噶咯噃。嗱，學翻阿梁伯權講嘅口吻，彼得開始淡出，保羅就開始淡入喺呢個時期。嗱，好，保羅好快就成為咗係彼得嘅接班人。嗱，喺度第十二章，我哋講出係有個經文講出係有件事，就係希律王係已經殺咗係約翰嘅哥哥係雅各，而亦都係將彼得係收監。嗱，當時所有嘅嗰啲基督徒都係喺度為咗彼得而禱告，而其中有一家人特別係幫彼得禱告嘅呢一個人係一個女人。佢好有錢嘅，可能因為佢個屋企大到可以係有好多嘅基督徒一齊禱告。嗱，經文講到呢個人叫做係瑪利亞。嗱，呢個唔係耶穌基督嘅媽媽瑪利亞，亦都唔係嗰一位係用高好貴名貴嘅香膏嚟到膏抹耶穌基督腳嘅嗰一位。呢一位瑪利亞係另有其人，係一個有錢嘅女人。嗱，經文講到，就是天使是救了是彼得是出監獄，使徒行傳十二章十二節，很有趣的，說彼得想了一想，想了一想，就去了哪裡？就去了一個人叫做名叫馬可的約翰馬可的家，是他媽媽的家，想了一想就去了。所以很明顯彼得是完全是認識是馬可。喺度《使徒行傳》十二章二十五節講到保羅同埋巴拿巴係去到係獻供物，獻完供物之後由耶路撒冷係翻到係安提柯，只係帶咗一個人，呢、這個人就係馬可。嗱，有人可能會好奇怪，點解會咁多人都唔帶，淨係帶馬可？聖經有講嘅，喺度《哥羅西書》四章十節。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是要帶埋佢。而喺度保羅第一次嘅旅程 就是帶了馬可一起去。很可惜，我們知道在《使徒行傳》十三章十三節說什麼？說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龐斐利亞的別家，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原來馬可和保羅和巴拿巴一起去傳福音，但是中途頂不順了，自己走了去回去耶路撒冷。但剛才說他的媽媽是一個很有錢的女人，家屋大到可以有很多基督徒來到一起敬一起來到禱告，亦都有可能就是這個有錢仔經不起風浪，雲船浪都未定，經不起風浪，所以即刻就回到去耶路撒冷。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後，有好幾年是沒有提到這個人，直至到是使徒行傳第十五章，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第三十六節講到保羅和巴拿巴話：咦，我們第一次的旅程建立了很多教會，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呢？不如我們再回去看看他們怎樣，看看弟兄姊妹怎樣。於是巴拿巴就說：好啊，我叫埋我那個表弟一起去啦。咁樣保羅點啊？咪搞哇！呢、這個人，我哋第一次個旅程嗰陣時候已經係逃兵嚟嘅，你而家仲叫埋佢去，用乜嘢佢就搞搞下又走咗去啊？於是佢唔肯。於是喺度《使徒行傳》十五章三十九至到四十一節講咩啊？兩個人起咗好大嘅爭執。於是巴拿巴就帶咗係。馬可去居比路，而保羅就帶了西拉一起走了去是敘利亞，去到是基利加，是來到是堅固教會，所以大家是分道揚镳。這樣如是者一共有成十年是沒有聽見有馬可這個人物。再次出現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在這裡哥羅西書和腓利門書，大家應該知道就是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哥羅西書、腓利門書都是什麼？都是所謂的監獄書信，是保羅第一次是被監禁在羅馬的時候所寫的。這四部書是有兩部是提及了馬可，我們等陣會看一看。第一次的監獄保羅是走甩了，他是會是被釋放，第二次他就是死在獄中，是被處死。在這裡哥羅西書四章十節說什麼？與我一同坐監的阿利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裡，你們就接待他。有沒有看到保羅已經完全對馬可沒有敵意，還叫那些教會的弟兄姊妹，咦，他來到你那裡，你們就要接待他了。而在這腓利門書第二十三節，保羅說：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文尼安，與我同工的馬可、阿里達古、底馬、盧加也都問你們安。經過了 十年有很大的轉變，保羅不再是對這個馬可是有敵意，還和他是同工。但是第二次入監獄的情形就很不同。第二次入監獄亦都在羅馬監獄，第二次入監獄保羅亦都有寫書信，但是寫了一封就是提摩太後書，他沒多久就被人處決了。但我們見到他在這監獄裡面是叫提摩太去做點樣嘅嘢？提摩太書係提摩太後書四章九至到十一節，你要趕緊到我這裡來，因為底馬貪愛現今嘅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加去，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達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是有益。我們見到保羅甚至說 馬可對他傳福音是有益。保羅知道自己的時日是無多， 於是佢係叫係提摩太係帶馬可係去到監獄嚟到見佢。但我哋頭先講到去咗呢一個馬可同埋巴拿巴同埋保羅分道揚镳，一共有成十幾年係唔見咗係呢個馬可。但我哋相信佢呢段時間係做咩呀？係同彼得係一齊。點解我哋話佢同彼得係一齊呀？你睇下彼得前書五章十三節，彼得話：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佢變咗係彼得嘅屬靈嘅兒子啊！佢同彼得係好親密嘅。所以有好多人覺得好奇怪，馬太同埋約翰係耶穌基督嘅門徒，可以寫福音書。你話路加係做咗好多嘅係查考，佢亦都可以寫福音書，但係馬可。他的知識由哪裡來？馬可的知識就是由彼得那裡來。所以其實這一部福音書是馬可是替彼得來到執筆。有一位早期的教父，他叫做帕比亞。帕比亞是一個很出名的早期教父。他怎麼說？他說馬可是彼得的翻譯員。他是準確地是憑記憶是記下了他所記得有關主耶穌的言行，然後但是他不是藉著事情發生的次序來到寫，因為他沒有親自是聽見主所說，他亦都沒有親自是跟隨主，他只是聽見彼得說有很多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所以他寫低他，那個次序未必是一定是跟真正發生的是有關，但他並沒有然後就說，但後來得彼得給他的教導，但他並沒有打算將主的教導有次序地排列出來。再說多次，這個次序是不重要，因此馬可是憑記憶將每件事寫下來，他做的沒有錯，他最關注的是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寫漏嘢，要將不要遺漏任何彼得跟他講的嘢。第二件事是怎樣？不要加多東西上去，不要是偽造了任何的東西。這兩樣才是馬可最關注的事，不要遺漏東西，也都不要加多東西。有人可能會覺得是很奇怪，由記憶到寫出來，哇，可不可靠的？會不會記錯東西啊？這個就是很有趣，記憶當然是不可靠，但是當是馬可將它寫成是文字的聖經那時候就非常之不同。有什麼不同啊？因為聖經告訴我們，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這個字是等於是神吹一口氣在上高，是有神的保守，是有神，是神的工作靈。所以當神是吹氣在上高的時候，就能夠保證是沒錯。而在這裡提摩太後書一章二十一節也都說，聖經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沒有是經過人意，是經過聖靈的感動說出神的話，是神所默示，所以我們絕對能夠是保證聖經裡面的都是神的話語，都是沒錯。當然我講沒錯的不是我們手上的這一部聖經，這部聖經我們知道是有翻譯的錯誤，我們知道聖經是有抄寫的錯誤，但是 95% 至 96% 都是沒錯，而是跟教義錯的地方和教義和真理是完全無關，所以我們能夠確定我們手上的聖經是絕對可信。馬可是一部很注重是動作的書，在馬可福音裏面即時即是說立刻 immediately 出現了42次，十六章的經文出現了42次，另外又這個字，耶穌基督做了這件事又點點點點點，又這個字出現了26次，是充滿了是動作，他沒有是關於耶穌基督，沒有講到耶穌基督的出世，他沒有講到耶穌基督的家譜，亦都冇講到耶穌基督嘅少年時代，係你知道黃飛鴻都有少年黃飛鴻， 喺度馬可福音入面係冇少年嘅耶穌，點解唔需要啊？點解冇家譜？點解冇出生？對一個仆人嚟講，對一個奴仆嚟講，重唔重要啊？呢啲事唔重要。所以馬可佢主要嘅就係描寫耶穌基督係一個仆人，呢啲對佢都係唔重要。一出嚟就係有關耶穌基督嘅事蹟。有好多係解經家都會話俾你聽，馬可福音咧係四福音入面係最少耶穌基督嘅教導，除咗第四章同埋第十三章，其餘嗰啲都係動作，都係行動嚟嘅，冇乜教導。但係你要知道，當你見到你可以歸納耶穌基督的教導喺一齊，歸納耶穌基督嘅行動喺一齊嗰陣時，你就會見到當中係有好多係好有意思嘅教導喺入邊。嗱，呢個就係馬可福音嘅手法，佢係將好多耶穌基督嘅事蹟係歸納喺一齊，而當中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所以如果我哋咁樣嚟到睇馬可福音嗰陣時，我就會睇多好多嘢，我哋會睇多好多好多耶穌基督嘅教導，而唔係淨係見到耶穌基督嘅動作。嗱，四部福音書嘅開場白都好唔同。喺度馬太福音用咗十七章嘅經文就係講耶穌基督嘅家譜，路加福音用咗100節嘅經文係講耶穌基督嘅誕生，約翰福音係用咗18節嘅經文係講耶穌基督點樣道成肉身，馬可點啊？1節嘅經文，1章1節，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就係咁簡單。非常之簡單，非常之直接，白刀子入，紅刀子出，一針見血。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在馬太福音16章，耶穌基督是去到腓立比的時候，是問他的門徒，他說你們覺得我是誰？哇，於是那班門徒就大兜圈子了，有人說你是以利亞，有人話你係施洗約翰，有人話你係耶利米，亦都有人話你就係嗰個係先知中嘅一位。耶穌話：咁你哋自己認為我係邊位先？邊個先至得㗎？邊個就係首先答啊？彼得首先第一個就答。彼得話：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我們見到剛才講馬可所有的資料都是由彼得那裡來，彼得一定是時時跟馬可說耶穌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兒子。所以一開場白馬可就怎麼說？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是福音的起頭。我們是其實馬可福音第一章是可以分開兩個段落的，1至13節是一個段落，是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家給耶穌基督的見證。而在14至45節是耶穌基督的工作，所以可以分開兩樣東西。他的見證有什麼人見證他？剛才已經講了，第1章第1節就是講到馬可這個作者自己見證他。第二個見證是施洗約翰，在這裡1章7至8節，施洗約翰說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這裡就講到是施洗約翰給耶穌基督的見證。其實在舊約，在馬拉基書已經預言有一位好像以利亞這樣的先知會來為這位救主是開道路，是為他是修直他的道路。這一位就是施洗約翰。其實在馬拉基書就是舊約最後的一部書，由馬拉基書一直到耶穌基督出現一共是有400年，神是沒有任何的啟示是給以色列人，直至到耶穌基督是面世。第二個見證是，所以是施洗約翰，第一個是馬可自己，第三個又是誰？第三個見證是神自己。當耶穌基督是受洗，從水裡面是上回來的時候，馬可福音1章10至11節 或天是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刚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就是神的见证。但我们以前都讲过，洗礼是什么？洗礼是代表，是一个象征，代表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是一同死去，一同埋葬，以致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还有圣灵是降落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好像圣灵仿佛甲子降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嗱，呢一個只不過係耶穌基督俾我哋一個示範，佢自己係唔需要係受洗，因為佢自己係冇罪嘅。佢甘願係受洗，因為佢係服從神，服從佢嘅父神。所以神點樣講啊？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嗱，呢個係第三個係耶穌基督嘅見證。嗱，第四個見證就好奇怪啦，係出自一位係好奇怪嘅。叫他人好，叫他魔好，就是撒旦自己。撒旦都跟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在他的试探那里。我们在这里马可福音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有什么试探，他只是说耶稣基督是被带到旷野去受试探。在马太和路加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有受试探，而在这里约翰福音是根本没有提到。马可和路加都讲了是三个试探，马太和路加是讲了三个试探，但马可就没有讲到。其实我们由马太福音是知道有什么试探。两次魔鬼都跟耶稣基督讲，若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若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由殿上高跳下去，神是不会是令到你受到伤害。这里那个撒旦那个魔鬼不是说 你跳下去就证实你是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将石头变面包就证实你是神的儿子，不是的。你要知道这个是叫做试探，试探来讲就是真真正正是试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如果是没有能力将石头变面包的，这个是不是试探来的？不是试探来的。如果他没有能力，他肚饿的时候没有能力将石头变面包，这个不是试探来的。例如举一个例子，我是犯了罪，被人是监禁了，有个人就来试探我，他说：哎，Sydney，我知道你是有钱仔，我其实不是有钱仔，但是他说我知道你是有钱仔，你给100万我，我就帮你搣甩他，找人搣甩这个罪，你放回出来。如果我真的有钱仔，这个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试探来的，给钱他好呢，还是不给钱他？如果我是穷光蛋的时候，还是不是试探？哎，都没机会了，我都没机会给你100万、5元我都可能给不出，所以就不是试探。一样的理由，魔鬼是能够是叫耶稣基督将石头变面包，他知道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魔鬼是给他的见证。我们看到由1至到13节四个见证，第一个是马可作者，第二个是施洗约翰，第三个是神自己，而第四个是魔鬼的见证。在这里14至45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工。这里很有趣的，你看到马可就是针对着三样事工，所以我们刚才讲马可是很喜欢将耶稣基督的事集在一起，然后背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等会就会跟大家讲这个信息，先看看这三件耶稣基督的事工是什么。第一件是他的传道和他的传福音，第二个就是他的召门徒或者同门徒的关系，而第三个就是他的医治，是他的赶鬼。这三样东西同时是发生了两次，传道、召门徒、赶鬼、医治，跟着是传道和门徒的关系，又赶鬼又医治，出现了两次。所以我们知道绝对这个是马可的心意，他特意是安排成这样。为什么他要安排成这样？等就会跟大家讲。先看看是有哪些的是传道的工作。在一章15节，耶稣基督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信福音。喂，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是悔改信福音？都是悔改这个字，为什么？悔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180度转弯，本来是向死门关是行紧的，突然间180度转弯，接受福音，信了这个福音，这个就是得救，这个就是好消息。哥林多前书1:4，保罗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三天复活，就是耶稣基督孭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福音亦都是好像约翰福音3:16所讲，就是说神爱世人，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以致信他的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基督传的道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要悔改了，你们要接受这一位救主，这个就是好消息。第二样，他就是召门徒，在1:16-17，你见到他在加利利海的海边来到行，见到了彼得，西门彼得和彼得的兄弟叫做安提柯，安德烈，见到了安德烈和彼得两个，就跟什么？跟他们说，你跟我吧，他们就跟了耶稣。跟住又见到谁？又见到约翰和是雅各两个，是西比泰的仔，于是又跟他们说，你跟我吧，他们又跟了耶稣。你见到很有趣的，这个是跟了耶稣，彼得和是安德烈是抌低了个渔网，是抌低了他们的职业，即刻就跟了耶稣基督去。你见到西比泰两个仔约翰和雅各是抌低了他们的家人，抌低了他爸爸西比泰，就跟了耶稣基督去。都没说，哎，你等我问下我爸爸啦，或者是等我做埋啲任啲事，就是好像在度福音书里面我们见到耶稣有叫人跟他，这些人很多很多藉口，又说要撞了家人，又说要做很多事情才肯跟耶稣基督。这些门徒完全都没有是有 excuse， 耶稣基督一叫他，他立刻起身就跟耶稣基督去。耶稣基督说，我要你是得人如得鱼。这些是耶稣基督的传福音和召门徒。他亦都有赶鬼，在加百农说他赶了一个乌鬼，是21-28，亦都说他赶了有其他的鬼，32-34和39，都有说他赶鬼，亦都有说他医治了很多人，包括是彼得的外母。彼得的外母是发高烧，病到就为死，彼得去到他就立刻退烧，亦都有是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甚至在32说，天是日落的时候，有很多人带着一切害病的人去见耶稣基督，而在34就说耶稣治好了害各样病的人，不同的病，各式各样的病，耶稣基督都医好了。我们看到这里的真真正正是医治赶鬼。为什么马可讲回转头，为什么马可要将这些事记录在一起？先看看头那两件事是什么先？传福音和是召门徒，这两样都是救赎人。你传福音是要救赎人，他召门徒因为要门徒得人如得鱼，亦都是要去救赎人。所以第头那两件事就是要救赎人，后面那两件事是什么？医治赶鬼，是要服侍人。希望大家见到马可将耶稣基督的事迹归纳在一起是有他意思。其实全部马可福音，如果你会见到这个信息会继续出现又出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赎人服侍人的那一位。亦都是为什么我叫今次的这个主题，这个系列的主题是逆主逆仆。他亦都是主人，他是救赎我们，他亦都是仆人，他是来服侍我们。我们看到这里的事，我们亦都是值得我们反省。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被耶稣基督救赎嘅人。我哋自己系被救赎咗之后，就应该点啊？亦都去服侍人。耶稣基督系救赎人、服侍人，我哋系被救赎去服侍人。嗱，今日嘅回应要同大家睇一睇，好有趣嘅喎。你睇见呢一部马可福音，系马可系替彼得系执笔。彼得是什么人啊？不认耶稣三次的人。马可是什么人啊？是全福音的旅程上的逃兵。一个是逃兵，一个是不认耶稣基督的人。居然两个人就拍档写了个马可福音出来。神没有放弃到马可，神仍然俾機會佢同埋保羅係同工，神仍然俾機會佢同彼得同工。你諗下有幾多人係能夠有呢個福分係同彼得同保羅係同工，跟住亦都俾佢福分係寫出咗係馬可福音。我哋呢位神就係俾人哋第二次機會、第三次機會，甚至係70次7次機會嘅神。有好多人就喺度侍奉嘅路上高跌低咗，或者失败咗，起唔返起身，唔再去侍奉，心灰意冷。头先讲到有好多系流浪汉，本来系出身一个好好嘅家庭，但系因为一次嘅挫折，起唔返起身，变咗流浪汉。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哇，我哋有一位神，呢一位神系绝对系俾机会我哋70次7次，甚至多过70次7次的机会。问题是我们跌低了之后是肯不肯是爬回起身，是继续是侍奉神，是继续去侍奉人。我们都看到今天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是怎样，他的工作就是要救赎人，是要侍奉人。我们都学到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应该同样去侍奉人。其实我今日讲的信息和我上个礼拜讲的信息是很接近。上个礼拜是讲到仲是讲紧出埃及记，是讲到那班以色列人怎样啊？他们是观望了神的作为是40年。被神救赎了之后是只懂得是观望神的救赎。不懂得去怎样，不懂得神的道。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道，明白神的道的时候，我哋就一定会有呢一个侍奉神、侍奉人嘅心。嗱，下一次系会同大家系讲系马可福音第二章。嗱，好有趣嘅。第二章其实一共应该系去到系第三章第六节嘅，而唔系去到第二章嘅尾。好可惜，系早期嗰啲人系分章嗰阵时系将佢分错咗。啊，点解你知道分错咗？因为系首尾对勾咯。有首尾对偶，一个好庞大的首尾对偶，是讲出了五件事。是耶稣基督是医好了瘫子，是被人闹。是耶稣基督是同埋啲税吏同埋利未，即是马太一起吃饭，又被人闹。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要讲出的信息，就是新同旧的教导不可以是摆在一起。新的酒不可以摆入去旧的酒袋入面。新的布不可以缝上去旧的衫上高。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门徒在安息日经过了些麦田的时候搓一些麦来吃，因为肚饿又被人骂。第五个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安息日是跟人家医病，当然是被人骂啦。所以五件事，如果你只是看五件是分开的事，你会觉得咦好像很奇怪，这五件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当你见到首尾对偶，你见到马可很刻意地将这五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信息是给我们。让我们，如果你有机会的是先读了第二章至到第三章的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是看这部书。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马可福音，感谢你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就算是神，他亦都是道成肉身，谦卑地是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是服侍我们。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就是当我们是被你拯救、被你救赎之后， 有呢個心，亦都係同樣去服侍人。願你繼續係祝福我哋，係研考你馬可福音嘅路程。願你俾我哋智慧，願你係開我哋眼睛，願我哋係能夠係明白你嘅話語。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我哋今日係有聖餐，請我聽我讀一節嘅經文。我因為是講緊馬可福音，所以我咧係會揀馬可福音係關於聖餐嘅經文，記載喺度馬可福音第14章第22節至到係25節。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的血，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我們是歡迎所有的弟兄姊妹，當你是清楚認識你自己是信主，不一定是需要受洗，我們都歡迎你和我們一起來到領受這個杯這個餅。請大家是來到上前領受杯餅。讓我們一起是為這個餅這個杯是祝謝主，我們感謝你，我們敬拜你，我們感謝你是2000年前是來到這個世上為我們的罪是被釘上十字架。主啊，人為何物，你居然是為我們的罪是舍命，以致我們是不致滅亡，是犯得永生。主，讓我們是領受這個杯這個餅的時候，我們都能夠是鑑察自己的心，如我們都是能夠是守潔心清這樣是來到你的面前。如果我們是有犯錯，如果我們是有是違反了你的話語的事，願你都是給我們這個心是認罪悔改，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再一次是能夠是與你和好，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得到是因你而來的喜樂。主要讓我們都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這樣，只是知道觀看你的作為，而是不明白你的道。願我們都是明白，做一個明白你道的人，願我們都是有一個追求你話語的心，願你都是給我們光照亮光，以致我們是能夠明白你的話語，以致我們是能夠是更加地接近你，是將榮耀重讚是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这个饼。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免着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脱离凶恶。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让我们一起凭信心是领受祝福。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又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敬拜。愿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是直到永远。阿门。